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68周年之际，9月9号分别向大城山革命烈士陵园、新梅里爱国烈士陵园和祖国解放战争参战烈士陵园进献了花圈。朝鲜劳动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哀的金正恩同志送的花圈摆放在各烈士陵园和陵墓献花台上。参加献花仪式的有金永南同志、黄炳瑞同志、朴凤柱同志、崔龙海同志等党、国家和军队的领导干部，由党委员长、党武装力量、政权机关、内阁、群众团体、各省中央机关干部、朝鲜人民军和朝鲜人民义务军官兵、平壤市劳动群众，他们向大城山革命烈士陵园的抗日女英雄金正淑同志铜像敬献花朵和花手号，为白头山女将军默哀。以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联名送的花圈，分别进献到大城山革命烈士陵园和新梅里爱国烈士陵园的献花台上。以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朝鲜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联名送的花圈敬献到祖国解放战争参战烈士陵园献花台英雄之陵。武装力量机关、群众团体、各省中央机关、朝鲜人民军和朝鲜人民义务军各部队、科学、教育、卫生保健、新闻出版等机关、平壤市党、政权机关、企业和农场以各自的名义敬献了花圈。参加者为烈士默哀。这天，全国各地的烈士铜像、烈士陵园、人民军烈士纪念塔和烈士陵墓也有花圈、花束和花朵敬献。